感性的自然，理性的城市，彰显古城魅力，建设现代新城。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加倍。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彤彤， 我是香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我想先说一句废话哈，彤彤， 说 冬天了，你最喜欢玩的是什么？ 雪呀， 玩雪。去玩过吗？今年冬天 还没。 那这样我再问一句哈，那夏天的时候你一般如果说会选择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到哪里呢？如果亲近大自然呼吸空气的话， 猴子。 猴啥？看猴子是吗？ 对呀、我觉得你刚才说亲近大自然嘛，肯定是喜欢去看动物呀。动物园啊。那上动物园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猴子。 从小就喜欢看是吗？ 对， 因为你自己就跟猴子似的。好了，开个玩笑，开玩笑，不要生气哈。那这一时间呢，也是刚才我问了你两个问题：冬天看雪，夏天你喜欢看动物。 对， 那有没有想过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雪地上和小动物一起玩雪呢？ 可以吗？ 你有想过吗？这个问题？ 动物不都是应该就是 冬眠了是吗？ 就是他们应该是有他们的自己的地方，不可能跟我在一起啊。 但是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先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总，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美女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感谢我们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刚才节目当中我说了，冬天我们可以和小动物一起玩雪，这个在我们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来说是可以实现的是吗？ 是的，北京野生动物园预计是在元旦期间新增了这个欢乐动物戏雪乐园。在这个 欢乐动物戏雪乐园。 对对，欢乐动物戏雪乐园。这个戏雪乐园里啊，一共分三个区。分这个丛林探险区、猛兽体那个丛林探险区，飞碟滑雪区，还有这个儿童戏雪区。这三个区。 丛林探雪。飞碟滑雪，儿童戏雪。所以说还是我是反正是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新颖的。那这样哈，在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项目之前，二位我想先问一下哈，咱们不能光介绍呀，听众有福利吗今天？ 听众我们带来了福利，带来了福利。这个今天打电话到我们的客服，这是89216666或者是89216606的前50位听众。 前五十位听众。 对。 只要今天打电话的前50名听众，我们给大家送什么呢？ 可以享受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欢乐动物戏雪乐园。中间有丛林探险区。丛林探险区里面有这个坦克。打进电话前50名听众呢，可以免费体验这个小坦克。 免费。 在这个周边呢，这个坦克周边会有这个小东北虎啊、小熊啊、还有高山兀鹫、还有孔雀都在你的身边。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来总结一下哈，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园呢有一个丛林探险区，就是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小动物其实也是很喜欢雪的，那跑雪呀、玩雪呀、滚雪球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很喜欢雪的，所以相当于孩子和小动物一起在这个雪地上，在这个丛林当中进行玩耍，然后呢孩子呢是开着小坦克的是吗？ 对，我们这个丛林探险区呢有一个主题，叫打击偷猎者保护野生动物。 打击偷猎者保护野生动物。 这里面的两个主要的动物，一个是小的东北虎，一个是黑熊。这两个呢，它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方寒冷的地区。它到冬天呢会有这个东北虎和小黑熊在这个雪地中玩耍。我们平常呢，小黑熊也会到这个场地中，它自己会挖一些雪呀，在雪地里打滚啊、翻跟头啊、都特别好玩。 所以呢，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也可以是吧，我们可以驾驶着这个小坦克，然后和这些小黑熊以及小东北虎这些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观察一下他们平时在这个生活习性在雪地里面是怎么玩的，也可以和他们进行合影啊，然后抱一抱这样的是吗江总？ 对的。 所以 是这样，我们这些小动物尽量不干扰它 在雪地中的活动 啊、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和小动物共处在一个环境内，共同玩耍、共同这个和谐相处。 嗯，和小动物一起和谐相处。那么今天前五十名，我们这个小坦克的免费体验是赠送的，免费赠送的是吧？ 对，免费赠送可以。 前五十名只要打进电话的，都可以免费赠送您小坦克一次。这个小坦克呢，就是咱们孩子开着小坦克在丛林当中，在雪地当中，和东北虎啊，还有小黑熊啊，都很小哈、很安全。两三个月大的这些小动物一起进行快乐的玩耍，其实孩子们还是蛮喜欢的。我听起来，我作为一个大人，我都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挺想去体验一下的。彤彤是不是也想去？ 想去啊， 想去是吧？好吧，但是我们太大了，坐不下了。 哎，江总，我们能坐进小坦克吗？ 可以的，这个小坦克里面呢，可以一个成人带上一个孩子。 哦， 这样， 好，那这一时间，咱们今天前五十名打电话的是免费赠送的，这一时间您赶紧的拿起手中的电话哈，听好号码，号码是010-8921-6666，8921-6666。如果这个号码打不通呢，你也可以打89216606，只差了一位数哈，89216606。好，那这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和您详细的聊一聊人和动物如何愉快的相处， 和谐相处、 人和动物一起玩雪的那些事儿哈。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盐屋重庆火锅自助开业喽！正宗重庆风味，开业大酬宾，原价59元，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提959只需39，再送20元代金券。地址：良乡瑞春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订餐电话同步微信13121289966。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不开窗换气，去甲醛，各种有害气体，雾霾克星。 华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诚招各地代理商，详情8021-2071。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彤彤， 我是江帆。今天节目当中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好玩的， 对，非常好玩。这个形式呢，反正我目前为止是第一次见哈，就是冬天和小动物一起玩雪。哎，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就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是位于大兴区的雨法镇，是吧，二位经理？ 对，雨法镇。 雨法镇。然后我们的具体地址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具体地址是在北京市大兴区雨法镇万亩林，就是挨着这个 永 定河， 挨着永定河。 对， 如果是自驾去的听友朋友呢，由玉泉营走京开高速到北京段出口，前行4000米就到了哈，非常的好找，沿京开高京开高速。那么咱们走京开的话，大约也就需要半个小时。从大兴算的话， 从西单到那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大概不堵车的话是40到50分钟。 40多分钟，其实也还蛮近的。马上元旦了，元旦的时候呢，我们孩子都可以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哈。好的，今天二位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其实除了给大家带来咱们和小动物一起玩雪这样的一个项目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项目哈。当然了，我们在介绍具体的介绍之前，我还是要多啰嗦一句，就是这一时间我们的福利也在送给大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可以享受免费的小坦克驾驶一次。这个小坦克驾驶呢，就是在丛林当中，你可以由一名大人带着一名孩子，哎，开着小坦克在丛林当中看小老虎， 雪地当中， 哎，雪地的丛林，小老虎，还有黑瞎子是吧？就是我们的小黑熊，等等的哈，刚出生的2-3多个月吧，是吧，江总？ 对，有这个人工育幼大的这个小黑熊，和这个小老虎，还有高山兀鹫和孔雀。都是在这个丛林探险区的，就是在你的身边，与你不期而遇， 就在你身边哈。 对， 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孩子们的一个乐园。前50名打进电话的，咱们的这个小坦克之行免费送。好，那这一时间赶紧的公布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哈，电话号码是010。哎，我们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8921。6666， 对， 和010-8921-6606， 8921-6666以及8921-6606，只差了一个数哈。各位听友，如果说您现在打过去正在占线的话，没有关系，您稍等一会儿，过个1-2分钟吧再打哈，有一点耐心，因为我们今天毕竟送的名额比较多哈，直接送出去了50名，所以只要你抓紧时间的话，一定还这个有名额在等着你的哈，89216666，89216666。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咱们的江经理还有张经理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北京野生动物园刚才有说过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坐落于美丽的永定河畔，是我们在北京的南端。北京呢一共有3个动物园，一个是北京动物园是在市中心，另外一个呢是之前有老虎伤人事故那个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我们呢是在大兴的最南端，在 雨法 河畔的雨法，占地呢有3600余亩，这个中间养育着这个200余种10000余头只的世界珍稀的野生动物，一共分3个大区，我们实行一票制。三个区分为自驾游览区、猛兽体验区，还有步行游览区。实行这个一票制呢，我们自驾游览区是去年的5月1号开始开放的。占地有1200余亩，这个一共7大展区，10公里的游线。分别设有2种这个游览方式。一种呢是乘坐我们免费的小火车。在园区里乘坐我们的免费小火车呢，参观我们的自驾游览区。这个游览区呢， 还另外一种游览方式呢，是可以自己开车逛、逛游览区 自驾。 但是它最大的特色是，因为我们去年新开的，吸收了国内外很多的先进的经验。在安全方面是完全无忧，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自驾游览区这种形式呢，这个还有它的展现形式也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动物与自然景观360度的无障碍式观赏。 哎， 对， 是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去过的听友应该还是印象比较深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野生动物园可能说是为了这个解放动物的天性，都在丛林当中，你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全被树木给挡住了。但是咱们这个刚才江经理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印象，就是360度无障碍视线。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去过哈，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地方是专门看猴子的。对，只跟那个猴子有一层玻璃，它对我呲牙来着。 你说的那个已经不是自驾游览区了 啊？那不是自驾的。 对，自驾游览区是咱们都是露天的，有东北虎，有黑熊，然后还有我印象很深是应该是一种羊吧。对，也有 猎 豹。 麋鹿。 麋鹿，麋鹿，对，是麋鹿。 对， 你打开车窗它会直接跑到你的这个车窗跟前跟你要吃的。 对 对 对、 很 多游客就喜欢这种效果。 其实真的很好，就是因为孩子嘛，包括老人也都很喜欢，可以跟动物进行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好的，那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有机生活呢今天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和动物一起玩雪的地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一提起这个野生动物园，只是想到的夏天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去玩一玩比较好，但是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咦，原来我冬天的时候也可以和小动物一起去玩雪，对吧？很多人冬天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带孩子去滑雪场滑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当你在玩雪的时候身边就有小动物也在玩雪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新颖，孩子们也一定非常喜欢的。那你身边可能都是一些两三个月大的小老虎，还有小熊，还有这个小羊驼等等等等的这些小动物， 高山无咎，还有孔雀， 还有孔雀，他们在和你一起玩雪，他们也喜欢玩雪，对吧？好，那这一时间咱们这个今天送给听友的福利呢，就是50名小坦克免费驾驶的这个机会，你可以驾驶着小坦克在雪地的，在丛林的雪地当中和小动物们一起玩雪。参与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都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哈。好，那我们的电话呢就是89216666010-8921-6666以及010-8921-6606010-8921-6606。好，这一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我最爱你爱你，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双节同庆，年终亲情回馈，没有指标也可以分期购奥迪，机会不是天天有，购车、维修、续保、理赔多重优惠活动，详情垂询国福信奥新石景山奥迪中心6886-7373。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唱跑调了。 你没唱跑调，我刚才想说呢，哎，你为什么不跑调呢？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江帆。 我是彤彤。 刚才非常童真的一首歌哈，好像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孩子的那个纯真的世界里面。 对， 真的很多时候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觉得是最愉快的，特别是听到因为大人永远不可能会有那种一点杂质都不掺杂的笑声。 对，而且孩子永远是把自己的内心完全的表露出来。 对， 开心就是开心，哭就是哭。 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一听到孩子那种很开心的咯咯笑的那种声音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哇，整个人的身心都特别特别的舒畅。太舒服了。所以呢，这一时间呢，我们也是给您推荐了一个孩子们的天堂。这个天堂呢，就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大兴区的于伐镇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大家肯定我相信都不陌生，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一想到哎冬天了， 玩雪。 对，冬天一般可能我们去会去滑雪，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和小动物一起玩雪呢？可以的。就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满足你的要求， 满足你的要求，和小动物一起玩雪，而且呢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开小坦克。哎，在这个丛林当中去穿梭，在丛林的雪地上去穿梭，那你带着孩子开着小坦克，旁边呢就是小黑熊、小老虎、小羊驼、小孔雀，还有这个秃鹫哈，都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一时间，我们今天的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江总和张总哈，二位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好礼。哎，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带着孩子的小坦克游玩一次，免费的哈。那这一时间来，我们江总和张总赶紧来和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吧。 我们的联系方式，参加节目不可以拨打这个010-8921-6666，或者是010-8921-6606，这是我们的客服电话。 今天前50名人人有份是吗？ 对，这个今天拨打电话的前50名人人有份 啊， 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欢乐动物吸血乐园的小坦克免费体验一次。然后呢，我们在元旦期间新增这个欢乐吸血动物乐园啊。这个可以有一些小动物和我们游客一起互动，像小老虎啊、小黑熊啊，还有高山兀鹫和孔雀，和这个游客一起互动。 就在你身边。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江总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把我逗得真的是捧腹大笑。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场景，因为真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想不到要去动物园玩，都会觉得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刚才江总那个视频呢，就是在雪地上，这个小黑熊又刨坑，这个刨这个雪坑，就那个小爪子要扑棱扑棱的，那个 雪都在漫天飞舞哈，都玩得特别特别开心。哎呦，把我给逗的，就是说在看这个视频之前，可能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得到啊，原来冬天的时候小动物在雪地上是这样玩耍的一种场景，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 野生动物，尤其是像小黑熊和小东北虎，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是比较寒冷的这么个生存地带。他对于雪的热爱，我觉得和我们对动物园的热爱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些动物其实他们本来也是生活在北方， 对， 然后也是特别喜欢雪的冬天的时候。 对，那个小黑熊啊，我们那个小黑熊到这个场地了以后， 哎呦，玩的可欢了！我刚才看那个视频， 去这个去刨坑啊，然后 去挖洞、爬坑、打滚， 特别高兴。 对，所以这一时间哈，如果您想见识一下这个场景的话，认真的说，我真的是从来没见过，开眼界了哈。我相信我们这个很多听友朋友们也都没有见过，那么孩子们当然更没有见过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咱们近距离的去接触、去观察、去观赏哈。那么这一时间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免费的送给您一次小坦克驾驶的经这个属于什么门票是吧，就小坦克的这个门票一张。然后咱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10-8921-6666，以及010-8921-6666。 六六零六哈，八九二幺六六六六，或者是八九二幺六六零六，抓紧时间拿起手机，今天的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朋友，人人有范儿，你可以元旦去，你也可以下个礼拜去，过年这个期间，只要我们有这个活动的时候，都可以去，是吧，二位？ 对，我们这个戏雪乐园呢，预计 持续 到 什么时候？嗯， 到这个春节。 嗯， 一直到 春节之前都可以去。 对，春节之前都可以去。嗯，然后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活动，接着这个春节叫动物狂欢大庙会。 嗯， 就是在这个庙会里面会有这个小老虎这些小动物， 嗯， 给你互动和体验，包括动物的大巡游。 嗯， 就是在你日常逛庙会的这么个环境里，周围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吃啊， 嗯， 有一些游乐设备啊， 嗯， 有一些这个， 但是动物也是一样的在你身边穿梭而过。 对对对，它会有定期的这个演出，就是， 嗯， 动物大巡游。 嗯，好的，那这一时间非常感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野生动物园，比如说它有三个游览区，有， 嗯， 步行游览区、自驾游览区，还有猛禽体验区哈。那这一时间我们，哎呦，又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哈。总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一聊到这种好玩的话题，就忘掉时间了， 就想投入进去了。 对，投入进去。 嗯， 就像我到现在脑子里都还是那个小黑熊在扒雪的那个， 因为你想，你的看到它很感觉很好玩，那孩子的话 很可爱， 一定会更去投入到其中了。 对， 对， 是。那所以这一时间呢，也是。哎呀，我觉得不用说别的了，咱们带孩子去玩一玩就好了，孩子一定特别喜欢的。 嗯，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有宝的同事也在那说，说哎呦，我们家宝特别喜欢。其实很多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孩子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010-8921-6666以及010-8921-6606，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只要在春节前去游览，每人赠送一张这个小坦克驾驶的机会一次。 嗯， 驾驶着小坦克和动物一起玩雪。好，我们进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常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常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人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他们对我眨眼睛，然而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别问我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去。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人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在哪儿啊？ 啥？ 你想啥呀？把唐僧扔哪儿了？ 没有老和尚呢？ 你傻呀，收工。 OK， 这个时间你傻呀 这一首歌来自贾乃亮以及他的宝贝女儿甜心的一首歌，叫大王叫我来巡山。 对， 还有童趣的一首歌呀。 那是啊，大家都怎么说，好魔性的一首歌哈。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才那句话题，就是我相信很多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说，特别是作为父母来说，真的很多时候一看到孩子这样开心的，就特别是你像可能我没有孩子，但是我一听到甜心的那个声音，我都觉得心都化了。 我好喜欢他， 是吧，太可爱了。所以呢，这一时间呢也是咱们今天有机生活给您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亲子互动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冬天的时候去动物园和小动物一起戏雪。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啊，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接触过。那这一时间也是江总，我们是不是要给听众嘱咐嘱咐了哈？这一段时间呢，咱们的电话一直在持续接通，爆满，可能很多听众都打不进去哈，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嘱咐一下哈。如果咱们这个电话打进去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节目之后统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就会给您回电话的。所以说哈，大家打进电话之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记录一下您的手机号和姓名，然后等这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哈。因为一个人可能占用一分钟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其他听众这个电话就都打不进去了哈。所以今天江总是不是给了我们50个名额？ 对的， 嗯， 今天啊，这个我们的客服电话一直在占着线， 嗯， 所以有一些其他的听众呢，嗯、还是希望能尽快打进去，然后去带着孩子去玩。嗯、 对， 听众朋友们还是，先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和姓名， 嗯， 然后我们客服中心会稍后回复给大家。 嗯，是，那么也是跟大家透露一下哈，现在目前为止咱们的50个名额还没有满哈，还有一些名额，所以说呢，咱们也是刚才调整了一下这个接电话的策略哈，就是也是跟大家嘱咐一下，咱们留下姓名和电话之后呢，稍后工作人员会回复，所以一定不要占用我们的这个电话的时间哈。那刚才一直没有打通这两个号码的听友朋友呢，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继续拨打了，拨打之后一定要记住快点挂掉，给后来的听友再多一点点的机会哈。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再次的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号码呢就是0108921666以及0108921666，这两个号码都是为您全线开通中。当然了，这两个号码呢也是和大家说一下，送的是什么呀，江总？ 这回 前五十名， 前五十名的听众呢，可以享受北京野生动物园新开的这个欢乐动物戏雪乐园， 嗯， 这个小坦克的免费体验一次， 嗯，小坦克的免费体验， 在体验中呢，可以和这个小老虎、小黑熊， 嗯， 亲密的互动、 嗯， 然后这个小动物就跟刚才那首歌似的，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我们的小老虎 哎，对，咱们也是， 我们的小黑熊去巡山。 去巡山哈，然后这个小朋友们和小动物们可以进行亲密的接触，当然这些小动物呢也都是两三个月大，非常具有安全性，而且是人工饲养大的，是吗？ 对，我们这些小动物呢都是人工育幼大的。 嗯，人工育幼的。那江总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哈，我们既然是一个野生动物园，那我们这些小动物是人工育幼的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人工育幼的小动物啊，一般的都是母亲不带，或者是没有这个带小宝宝的经验。 嗯， 在自然界中呢，这种小动物会被自然界淘汰。 哦、 而在我们这个，因为野生动物园还有科普教育，包括动物繁衍和驯化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职能。 就是说，很多动物如果放在野生环境当中，可能它已经夭折了。 对，有一些动物呢，它可能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或者去研究的话， 嗯， 它可能已经灭绝了，甚至在野外根本生存不下去。 嗯，所以是我们是把这些可能要夭折、可能要被淘汰的动物进行人工干预，人工就像奶妈奶爸一样把它给哺育带大。那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呢，也都是两三个月的大小，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可以和我们小朋友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那这一时间哈，再次的跟您说一下，其实大人带着孩子坐着小坦克在丛林的雪地当中穿行，然后身边呢就是小黑熊在跑雪，我永远忘不了小黑熊跑雪钻洞，还有小老虎、孔雀等等的哈，都在您身边穿梭，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体验。咱们的电话呢，前五十名免费赠送你这个小坦克驾驶的机会一次。一个小坦克呢可以坐一名成人加上一名儿童，电话号码呢就是89216666以及89216666，赶紧拿起手机拨打一下哈，抢占咱们前五十名的名额。那节目其实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刚才张总和江总哈是想问您一下，就是咱们那个 春节期间， 对，春节期间呢， 庙会， 我们是这样，这个门票实行一票制。 嗯， 春节期间现在是有欢乐动物戏雪乐园， 嗯， 春节期间还会增加这个动物狂欢大庙会的活动， 嗯， 也会有很多的吃的玩的这些庙会， 嗯， 然后另外呢还会有动物大巡游， 嗯， 就跟刚才那首歌似的，这个动物驾着车去巡游我们 的山， 对，去巡山， 嗯，大王派我来巡山哈， 对，除了这一块呢， 嗯，除了 我们能体验欢乐动物戏雪乐园还有动物大巡游，我们其他的区域实行一票制， 嗯， 也都可以体验，包括 就是和春天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 对对对， 乘 坐龙网车呀，乘坐那个小火 车啊，都是海南的门票里、嗯、 对，在这里还是要想强调一下，我们那个龙网车实际上就是，这下不是你看动物了，是动物看你了。我们人坐在龙网车里面，然后穿行到这个猛禽的区域当中，你可以进行投食喂食，近距离的一些、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人坐在龙网车里边，猛兽就在那个龙网车的边上走来走去，然后你拿着胡萝卜或者肉在喂它。 哎，我印象特别深、嗯、张总，就是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嘛，当时我在龙网车里面坐着，然后那个是走到黑熊区的时候、 嗯、是不是熊扒在车上跟、 就是、对 特别惊险刺激。 是的没错，它不下去了、嗯、 刚才我们的那个彤彤主持人说听见小孩的那个咯咯笑声，哎，觉得心里边就触动了一下那感觉、 嗯、 其实他不光是坐我们龙网车，不光有这个能听见小孩咯咯的叫声，还能听见大人啊那种尖叫声。 是的是的，也不只是大人的尖叫，因为大人也很开心。 对、啊、 其实我到现在手机里我还留存着那一条小视频，就是当时那个黑熊扒在龙网车上不下去了，而正合适我们的那 个 车上已经没有肉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饲养员就拿这个，只能说是拿这个夹子去敲这个龙网、 嗯、 哎，想要把它给赶下去，但是它真的 好执着， 对，它好贪吃的、嗯、它扒在龙网就是不下去。 其实我们那里边不光是有那个猛兽，还有那个温顺的那种小动物，小梅花鹿啊、 嗯、 还有小田鹿啊、 嗯、 还有什么骆驼呀，它、 嗯、 也都可以喂葫芦，小孩就特别喜欢。 是，以及步行游览区， 对对对， 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去喂那些 小 猪啊等等的， 小羊啊什么的，得特别好玩。 对，是。好，那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好玩的，都是跟动物相关的。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和动物一起去戏雪，机会就摆在您面前了，免费的50名小坦克驾驶的机会一次哈。只要你打电话抢占前50，电话号码呢是010-8921-6666以及010-8921-6606。抓紧时间打电话哈。最后再嘱咐大家一下，打完电话之后啊，留下电话号码赶紧挂，给其他的听友一点点的 时间。 时间，对。 是时间和机会哈。好，那今天我们的有机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嗯， 今天介绍的是北京 野生 动 物园。 嗯，我是江帆， 我是彤彤。 好，明天同一时间 不要走开。 是的， 嗯，拜 拜， 继续会有好节目陪伴着你，拜拜。